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aise 的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九集。 严征明就这样打盹去了，程前观察了一会儿，发现这位妖怪大师兄竟然也有优点，例如睡觉不打呼噜，其他人对此大概早已经习以为常了。大师兄明目张胆地打瞌睡，二师兄则已经在短短的时间内完美地跟他新鲜出炉的叫花小师弟勾搭上了。同时他也没有放弃程前，向四面八方无差别扫射他的挤眉弄眼。在场四人唯有程前对师父还算宽容，他的宽容与刻薄泾渭分明，却都是从一而终并且一丝不苟的。在这种鸡飞狗跳的环境里，程前为了让师父不至于唱独角戏，不动如山地坐在了原地，从头到尾跟着师父念完了第一天的例行早课。李云见程前不爱搭理他，眼珠一转便起了主意。只见他做贼似的从袖子里摸出了一个小瓷瓶，在韩渊眼皮底下晃晃。 哎哎，孙俪，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韩渊接过来打开，顿时被那一股恶臭熏得头重脚轻，连他身后的程前都不幸被波及。 这个呀，是我做的金哈神水。 程前在跟着师父诵经的间隙中一心二用地嗤之以鼻。 这难道不是金哈的洗脚水？ 韩渊捂着鼻子将这神洗脚水还回去，忍着恶臭问道， 干什么用的呀？ 李云笑嘻嘻地将他桌面上的宣纸团成了一团，然后往上滴了几滴神水，只见那水飞快地渗入宣纸中，纸团眨眼间变成了一只货真价实的癞蛤蟆。 满世界飞禽走兽不玩，玩癞蛤蟆，这都什么之举？ 程前骤然有点明白大师兄为什么用看一坨屎的眼神看二师兄了。李云一抬眼对上程前的目光，立刻坏笑着用笔杆戳了一下桌上的蛤蟆，指着程前道， 嘿嘿嘿嘿， 找他去。 蛤蟆闻言呱一声向着程前奔江而去，半途中被一只枯瘦的手夹住。师父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溜达到了近前，那蛤蟆在他手中重新化成了一团纸。 旁门左道，小云呐、啊，你可真成器。 师父， 既然如此，你来领着师弟们读经吧。 李云只好捏着太监大殿前唱诺的嗓子，花了接近一个时辰，将那一小段清净经颠来倒去地念了十多遍，师父才终于大发慈悲地叫了停，让这段漫长的折磨告了一段落。韩渊哆哆嗦嗦地凑过来， 二师兄再念下去我就要尿出来了。 程前正襟危坐装作不认识他，而在前面闭目养神了一个多时辰的师父则是神采奕奕。 一静还应有一动，徒儿们与我出庭来。啊，程前，叫叫你大师兄。 遭受了无妄之灾的程前闻言一愣，偏头看了看那白衣少年，硬着头皮伸出一根手指，摸火似的在他肩头戳了戳，心惊胆战。 这可是师父让我叫你的，起来别对我作妖。 已经颠来倒去的睡了两觉的大师兄大概是睡饱了， 并没有作妖。他睁开眼，目光空茫茫地盯着程前看了好一会儿，才深吸一口气爬起来，有气无力地摆摆手。 哎呀， 知道了，你们先去。 没睡醒的严少爷看起来脾气竟然好了许多，那一双桃花眼上仿佛蒙上了一层雾气，看着程前的目光也柔和了不少。 对了，你叫什么来着？ 程前。 哦。 严征明默然地点了点头，比起他看李云时那种毫不掩饰的嫌弃，比起他在韩渊面前用扇子遮脸的举止，他对待程前简直已经说得上十分客气了。欧完，严征明不再关心程前，以手掩口打了个哈欠，然后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等侍女小玉儿给他梳头发。程前满脑子人与妖的时候，曾有那么一会儿怀疑他这骚包大师兄可能是个尾巴上姹紫嫣红的雉鸡精，但见了此情此景，他便将这猜测打消了。 哪怕是真雉鸡，一天一天这么梳，想必也给梳成秃尾光屁股的两脚怪了。可大师兄脑袋上的毛还结结实实地长着，并没有变成鸡毛掸子，说明他可能是某种更加匪夷所思的动物。 院子里，一个道童走了过来，双手奉上一把木剑给师父。顿时，程前和韩渊的精神都是一振，他们都是听着仙人屏风御剑的故事长大的。纵然程前惨遭圣贤书的荼毒，到底也是个小男孩，他虽然不承认，但内心深处对那些传说中呼云唤雨的力量也还是很向往的。木剑简洁古朴，几乎是凝着某种不动声色的厚重，在小男孩们心中，神神叨叨的炼丹，玄而又玄的经文，对着星星掐指头算出前世今生，甚至是刻出货真价实符咒的种种神通，哪一个也没有御剑两个字吸引力大。渡劫飞升算个什么，与一剑霜寒十四周相比，大概连传说中的腾云驾雾都要往后排。只见沐春真人挥动着自己那一身行销骨立的细胳膊细腿，慢吞吞地行至小院中间，像一根挂了衣服的木棍儿。 师父是要教我们练剑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拿剑？ 韩渊饱含期待地问出了程前想问但是不好意思开口的问题。 不急有木头剑。 沐春真人说完，便在徒弟们的众目睽睽之下扑腾起两根胳膊，架起了一个软绵绵的起手式，一招一式地演练起来，一边演练还一边念叨： 扶摇木剑法，强身有剑体，通气还活血，活到赛神仙。 他刚刚萌芽的呼风唤雨之梦，就这样破碎在了咚咚锵咚咚锵的刀光剑影中。师父那精妙绝伦的剑法很快吸引了一只麻雀落在旁边的木桩上驻足观看。这实在是世界上最安静的一套剑法，只见那木剑过处恍如无物，连一丝风都掀不起来，温和至极。有剑尖慢吞吞地走一圈的功夫，认识蜗牛也能爬到树顶了。配上师父强身健体赛神仙的销魂解说，效果令人十分叹服。只见师父抬脚一跨步，回首弯腰将木剑横斜划出， 颤颤巍巍地接近着木桩上的麻雀。小麻雀鸟胆包天，一动不动地睁着一双黑豆似的眼睛望着袭来的木剑。 小畜生还不让开，留心本门木剑伤你性命。 这样长的一句话说完，木春真人手中的木剑方才递到麻雀脚下。小雀听闻这狰狞的警告，不慌不忙地抬起了一条腿往旁边迈了一步，完整地迈过了扶摇派的利剑，淡定自若地目送着那温柔的剑影飘然远去。韩渊已经乐不可支了，程潜也十分难以理解， 村口卖艺的五把式都没有这把木剑荒谬吧。 但他并没有贸然发笑，因为他发现师兄们也都没有笑。如果说大师兄是在整理头发，不便前仰后合，那么热爱癞蛤蟆的二师兄就有些参考价值了。方才还屁股上长钉子似的坐不住的李云，此时非但没有笑，一张总仿佛不怀好意的脸上居然还显出几分专注来，不错眼珠地看着师父跳大神一般的动作。师父完完整整地演练了扶摇木剑的第一式，最后停在一个金鸡独立双臂平展的动作上。他手持木剑，伸着又细又长的脖子，做出登高远眺般的模样，摇摇欲坠地说道： 此乃我扶摇木剑第一式，鹏程万里。 可惜看起来不怎么像大鹏展翅，倒有点像公鸡打鸣。 韩渊捂着嘴脸都憋红了，师父这回没有姑息，抬手用木剑在他头顶拍了一下。 哼，我和你说过什么？沉脸收心，浮躁，笑什么？哎，你不像话了，晚上把清静经抄写五遍，明日拿来我看。 这动作倒是比方才利索了不少。 由于韩渊尚不认字，连抄写门规的步骤都被拖后了，他闻言立刻闲着脸祭出了他的免死金牌耍赖。 师父，我还不认字呢。 踏下来照着画。李云。 是，师父。 领着师弟们练起手式和第一式，回来我指点你第二式。 听说二师兄入门已经一年多了，才学到第二式，难不成就练了一整年的公鸡打鸣吗？ 还不待他惊诧感慨完，李云已经一言站定，手持木剑利利索索的一个起手式，竟真带出几分少年人踌躇满志。这种精气神和半死不活的中老年师傅相比，当然不可同日而语。那少年名如翠竹，身也如翠竹，板起一张没什么正经的脸。他手中木剑声如披风，剑锋到处有股所向披靡的锋锐，那是少年锐气，锐不可当。方才淡定的小雀受不住这个惊，当即扑腾着翅膀冲天而起。可还不等程潜和韩渊回过神来，就见二师兄板着脸气沉丹田，一字一顿地吼道： 扶摇木剑法，强身又健体，通气还活血，活到赛神仙。 少年剑客眨眼间成了个卖大力丸的，偏偏李云丝毫也不以为耻，嚎完这段词，他还好整以暇的回头对他两个目瞪口呆的师弟做了个鬼脸。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